之类法门？ 因为我们执着外面的所缘为真的所缘， 执着外面的所缘为真的所缘， 我们不了解外面的所缘是真的，因为我们的执着是真的。大乘佛教的经典就是这样说的。 我们不了解外面的所缘是真，因为我们的执着是真。 为什么我们思维外面的所缘为真的？ 应该思维外面的所缘是真。 真的就是没有变化，没有刹那刹那的变化。 真的就是无变化，无刹那刹那变化。 因为很简单，因为我们执着自己的心，所以我们执着以为外面的所缘是真的，没有变化。 因为执着自己的心，所以以为外面所缘是真的，没变化。 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 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 所以怎么不执着我们的心？ 所以怎样不执着我们的心？ 让它破坏限制，让它扩大所缘， 让它破坏限制，扩大所缘。 这是我们是这样的，净土的法门跟四无量心的互相的关系，这是他们的互相的关系。 这个我们放净土法门和四无量心互相的关系。 一定要了解， 一定要了解。 因为没有破坏心智，也没有扩大我们的所缘变成无量，所以我们执着自己为真的，我们执着外面的所缘为真的，我们执着心，执着外面。 因为没破坏限制，扩大所缘，我们执着自己的所缘是真的，执着自己，执着外面。 如果我们了解，那我们就有药怎么处理。 如果我们了解，我们就有药怎么处理。 我们不了解，那就没有药。 了解就没药。 所有的法其实是我们的病的药。 所有的法其实是我们病的药。 我们的病就是从佛陀的角度来看，就是我们的贪嗔痴，这是我们的病，众生的病。 从佛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病就是贪嗔痴。 因为我们有贪嗔痴，所以我们需要法。 所以需要法。 最好的法就是让我们的心破坏限制。 最好的法就是令心破坏限制。 扩大所缘，变成无量。 扩大所缘变成无量， 所以自己静安， 自己心安， 在静安的情况思维自己， 心安的情况思维自己， 思维自己的乐分， 思维自己的乐分， 然后思维亲爱的众生的乐分， 思维亲爱的众生的乐分， 然后众生的众生的乐分。 众生的众生的乐分， 然后我们就可以面对， 然后我们可以面对 我们的嗔恨心， 我们的嗔恨心， 用这个思维乐分所有的众生的乐分的心， 用思维乐分所有众生的乐分的心， 然后就容易修扩大所缘变成无量， 那么容易修扩大所缘变成无量。 那现在最重要就是那个，敌人的阶段。 最重要是敌人的阶段。 你们有一个星期修， 大家有一个星期的修。 所以，现在快入静安的静观。习惯修静安的情况， 所以大家无法有平安的情况。 思维自己用四个愿， 思维自己用四个愿， 然后思维三种任务的，那个自信的愿， 是因为三种人马自身的缘。 特别注意长的时间，你们所导演的人物。 特别注意长的时间，大家所导演的人物。 用对他跟你的亲爱的人物都要小心。 对亲爱的人物同样的心对佢。 这是很难。 这个很难。 所以要多多练习。 所以多多练习。 我们可以想我们心。我们没有敌人，不过敌人的那个很深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可以想自己没有敌人，但敌人的恨是很深在我们自己一边。 他会出来。 他会出来。 有因缘，他一定会出来。 有因缘，他一定会出来。 所以，要多多修。 所以要多多修。 要多多修，那他就不会继续， 多多修就不会继续， 他不会继续，所以他的力量变成弱， 不会继续，力量就变弱。 菩萨的修行就是让烦恼的力量越来越弱， 菩萨修行就令烦恼的力量越来越弱。 不过因为离不开众生，也离不开完全离不开烦恼，就是让他们出现在静安的情况， 出现在静安的情况。 这是菩萨的修行， 这是菩萨的修行。 从烦恼学， 从烦恼学。 那来能够这样做，那最好的法门就是你们所修的，净土跟。配合跟四无量心， 这样做就是大家所修的净土配合四无量心， 不是完全没有烦恼，让烦恼的力量越来越弱， 不是完全没烦恼，让烦恼的力量越来越弱， 因为思维清净的手， 因为思维清净的手， 清净的手是清净的心得勇气， 清净的手是清净的心的勇气。 没有这个勇气，心不会变成清净。 没这个勇气，心不会变成清净。 OK， 那现在45分钟，有破坏限制才能够入自性观点。一定要了解， 有破坏限制才可以入持禅定。 如果没有破坏限制，无法入无量心的境。 无破坏限制，无法入无量心的境界。 净土的法门也有相似的道理。 净土的法门也有相似的道理。